直到白发苍苍，也让我心乱跳。我超级喜欢你步伐很大，跨进了阳光。我超级喜欢赚够多钱给你花，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天底下没有什么事会让我害怕紧张，因为有你陪在身旁，让我感动也让我疯狂去飞翔。我超级喜欢你等着我看傻傻的模样，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我超级喜欢傻傻的模样，我超级喜欢，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赚钱给我花，我们手牵着手让世界变个样。 Yeah. 家已经不相当。

一对，再不说的那我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所谓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我无所谓，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无所谓。 这是一个很有魔力的舞台，在我下台之前可以再跟大家合作一次吗？你们用尽你们今天晚上最大的声音再给我唱两遍无所谓好吗？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my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as caught in the mudslide, eaten by a lion. Got run over by a crappy bubble Zion. Help me, help me, I'm no good at goodbye. She dropped off in the desert, drowned in a hot tub. Danced to nothing in Nissan nightclub. Help me, help me, I'm all out of line. And ways to say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That's cool, but if my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ent down in an airplane, fried getting suntan, fell in a cement mixer full of quicksand. Help me, help me, I'm no good at goodbye. She met a shark on the water, I know one caught her. I returned everything I ever bought her. Help me, help me, I'm all out of. 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会有多幸运。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